所以我认为虽然国家层面的防灾措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我们更希望看到基层社区采取更多的行动。 刚才是介绍的中国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10周年以及缅甸遭受纳尔吉斯风灾10周年之际，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组织的吉拉特德先生就受灾国家和整个亚太地区在抵御灾害风险、降低灾害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为大家所做的报道。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还有线下活动。另外呢，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各位朋友，下次节目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air Words Beijing。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